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些比较吓人的，如果你突然间脱发很严重的话，那就要小心了，这可能是熬夜导致的。熬夜看手机，长期睡眠不足，体质差的人呢就会吃不消了，就有可能会诱发脱发。因为常熬夜呢会干扰内分泌系统、免疫系统，降低我们毛发的生命力，诱发头发脱落。男生女生除了毁于发福，还毁于脱发，所以建议大家呢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再熬夜了，后果很严重的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过长空，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，永不言倦，世纪如虹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炙热的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炫耀。动起来，彗星的力量喝彩，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，动起来，彗星的记录喝彩，动起来，心中有精彩围绕。心情激动，每个欢呼无法形容，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，我学我用与众不同。我的灵魂在烧，血在烧，热得不得了，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，无限量炫耀炫耀。 相信你已经听说了吴敏霞十月大婚，张孝成呢为吴敏霞精心挑选了黑白钻对戒，还有百万钻石皇冠。但吴敏霞表示说要树立好榜样，婚礼轻奢从简，最终品牌呢主动借出了200万的皇冠，甜到炸裂了，祝幸福喽。 走冬天的感伤，微风吹来浪漫

十一黄金周去哪玩啊？ 去国家网球中心看中国网球公开赛啊！吃喝玩乐应有尽有，还有明星大牌和你相约。纳达尔、兹维列夫、沙拉波娃、彭帅、张帅，抢票热线400-707-6666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很多人不喜欢跑步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，跑步真的是可以让你瘦的。除了强壮人体下肢骨骼之外，一分钟之内呢，跑步比其他运动形式呢会消耗更多的卡路里。60公斤重的人呢，匀速跑半个小时会消耗300卡路里。如果按照每公里5分钟的速度，1小时呢大概消耗1000卡路里。所以跑步被称为是有氧运动之王，非常的适合减肥。如果每个星期跑3到4次，每次半个小时以上，你绝对一定肯定会瘦的。要不要试试看呢？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。

所以喜欢你也。 You're so cute, so wanting to come to me. 出头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。 Baby, 就是你靠近我话里比假装不在意，我想我喜欢你。So baby, 就是你心说。 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